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再一次聚集一起敬拜他。今天要和大家来讲解分享约翰福音第四章四十三到五十四节给我们的教导。今天是讲上季，下个礼拜是讲下季，让我们对圣经的教导亮光我们有更多的认识。我们来做个祷告。父神啊，似乎这段的时间恩高主你的仆人要先讲的你自己的话，生命之道发出亮光，使到我们更加认识你，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我们行事为人也讨主的喜悦，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讲解水变酒这个神迹的时候，我曾经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先有信心才见神迹，还是先见神迹才有信心？ A 先有了信心才会有神迹的发生，还是 B 先看见了神迹的发生才有信心呢？那个时候我问，叫大家给答案，有的人说 A， 有的人说 B。 说 A 100分，说 B 也是100分，为什么呢？因为四本福音书给我们不同的看见了，马太、马可、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有了信心才会有神迹。但是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见了神迹才有信心呢。那这个已经解释过了，不再重复了。那么今天我们就看医治大臣，耶稣医治大臣儿子的这件事情上，第一方面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信心的含义。耶稣讲了一句话，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那么看见神迹奇事，你们就那么相信。这你们两个字啊，包括了谁呢？包括门徒在里面呢、啊、连耶稣的门徒他们都是因为看见神迹而相信的，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记载呀。所以我们从福音书我们看到三方面神迹跟人的信心的关系。第一方面那是什么呢？若不看见神迹总是不相信，我就看见神迹我讲相信。第二就是看见神迹还是不信，你看那些反对耶稣、那些敌对耶稣的人，耶稣行了一件又一件的神迹，他们不但不相信，他们还污蔑耶稣，说什么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的。所以你不要以为有神迹一定会让人家有信心，我们从圣经我们就看到有的人就是看见神迹还是不信啊。还有第三，没有看见神迹就已经相信了。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讲到一个大光，它就是属于这个第三方面的。他没有看见他的儿子病已经好了，但是圣经里面说什么？他相信耶稣。弟兄姐妹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切据。或者还有另外一节圣经，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这些圣经的教导就是在告诉我们，因为信心虽然还没有看见，但是却好像已经看见了。我问两个问题，你们就给我回答了哈。好，第一个，你相信上帝能使人复活吗？你相信你相信信了一个死人不活吗？相信不相信？相信我们就讲相信，不相信我们就不讲不相信，好不好？大声一点都没问题啊！来，一、二、三，相信。有没有人讲不相信的举手一下。好，第二个问题， 你相信上帝能使五变有吗？你相信什么？一只猫变到五没？相信还是不相信？来，一、二、三，相信。有没有人不相信？还是心里面讲不相信？你相信，我也相信啊。为什么你会相信？为什么我会相信呢？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圣经的功啊，因为圣经记载。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对不对？还有圣经里面说什么？上帝说有就有，上帝说立就立啊，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从没有，然后上帝造出一样一样东西来呀。所以我们的上帝是从没有造出有来，我们的上帝是使无变成有的上帝呀。所以今天你相信，我相信，你相信上帝叫死人复活，我也相信，你相信上帝能使五变有，我也相信啊。因为什么？因为圣经教导，因为圣经的传来讲。那么弟兄姐妹们，你跟我的信心有没有什么了不起呀？有没有什么了不起呀？有没有？来，一、二、三，没有。来，讲得这么小声，来，再来一次，一、二、三，有。没有，因为什么？因为圣经记载了有无，因为到今天还有一些人不相信啊。所以你跟我相信，我们应该觉得怎么样？嗯，蛮不错嘛，对不对？是不是？感谢上帝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啊。但是我现在要跟你们讲的一个人物，那就是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实实在在是很了不起的啊。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他将他的儿子以撒献给上帝，以撒是他的一个儿子，也是他的独生子，也是他唯一的儿子啊，他怎么舍得献给上帝呢？献给上帝了不是没有了但是圣经里面记载亚伯拉罕还是预备要将他的儿子以撒献给上帝。为什么？圣经讲了一句很美的话，这么快经文就跑出来，慢点哈。罗马书告诉我们，亚伯拉罕阿伯拉罕所信的是哪呢？是个死人不活，是在魔变无的是哪？哇，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说为什么亚伯拉罕当上帝对他说叫你去见父向外，他就叫他见父向外，我来亚伯拉罕啊，他相信现在一个死人不活，他相信现在一切魔变无。那我的问题是，在亚伯拉罕之前上帝有行过叫死人复活的神迹吗？有还是没有？想想，考你们的圣经知识。在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以前，现在有个死人复活过吗？有还是没有？来，又要讲啊，又要考试了。来，一、二、三，没有。有没有人讲有？如果讲有的话，可能在创世纪前面还有一本书。没有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啊，你们在想，在亚伯拉罕之前上帝有没有行过十五变有的神迹？对亚伯拉罕以前，现在有行过对魔变无的神迹吗？想想想想，考考你们的圣经知识，然后才回答。有没有？有就讲有， 没有就讲没有，想好了没有？想好就回答啊，来，一、二、三，没有。你说怎么没有？有哎，哎，没有，因为亚伯拉罕那个时候都没有创世纪嘛，创世纪都还没有成书啊，所以亚伯拉罕也不知道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故事，明白吗？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讲，他根本没有听过，他也不知道上帝曾经叫没有变到有。现在你看到了没有？我们相信上帝是无变有，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相信选那个喜人不忘，因为圣经里的有记载。阿伯拉罕呢？没有，没有。但是阿伯拉罕一麦被选那个喜人不忘，一眼麦被选那一塞毛病无转的大爷。可是亚伯拉罕圣经里面讲很清楚，他相信什么？相信上帝是叫死人复活，上帝是死无变有的上帝。亚伯拉罕他就是这样的相信，我把我儿子奉献给上帝，上帝会叫我的儿子复活，我只有一个儿子，我奉献给上帝，上帝还会赐给我儿子。所以我说亚伯拉罕的信心啊，是没大本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了不起。难怪亚伯拉罕被称为什么信心之父。信心，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看见本身，信心就是看不见的看见。还有，这不是我的话了，我是 copy 来的。再来，信心是一种的投射，好像 overhead project 的样子哈，好像投射机，投射在哪一个身上呢？投射在上帝身上，因为上帝能够叫信心的内容成为事实。就像亚伯拉罕相信上帝，他的焦点，上帝是他的焦点，所以当他面对着献儿子的时候，他去做，因为上帝是他的依靠，他相信上帝能够叫死人复活，他相信上帝能够死变无。还有另外一句话，信心是一种的透视力，能够看透的。所以一个有信心的人，虽然他好像在现在，他能处身在现在，但是他却能够看到将来。保罗不是讲一句话，想到我们现在所受的苦楚，想到将来的荣耀，就算不了什么。你看保罗在痛苦当中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将来的荣耀。所以信心，我们说虽然出生在现在，却是什么？却能够看见将来。2016年我向大众银行申请贷款，星期一早上我把那个申请文件就交给了那个银行，星期三下午我就收到银行经理的电话，牧师啊，你的申请批准了。你知道我怎么回应吗？啊，这样快呀、啊！我算一算，不到，少过60个钟头嘞。那为什么牧师的申请这么快就得到批准呢？因为银行经理对牧师有一定的认识啊，他信任牧师啊。他讲，妈姐姐好，牧师姐姐好，第二呢，好 okay, 好对对好。那我讲这件事情，我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当我们讲信心信心的时候，人另外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信心叫什么？叫信任啊，知道吗？人与人之间的信心叫信任。那个信任是什么？就是说基本基于人与人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彼此认识。我信任公公哥，因为我认识他35年了、啊、有一定程度的认识，所以这叫信任。那么人与上帝之间的信心呢，是叫信任吗？人与上帝之间的信心叫什么？ 信赖，信赖。虽然我对上帝的认识有限，但是我对上帝却是没有条件的，却是绝对的信赖。明白这个意思吗？你看，我信任你，我全信公公公，因为本着，因为您是一闪的物理人哈，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但是讲到我们跟上帝信心的时候，你又认识上帝多少？有的人说，我要认识上帝，我要认识上帝，我才相信上帝。I understand God first, I understand God first, 我要才相信上帝。那有个人说，你说 understand God, 你不可能 understand God 的，你要先 stand under God。 哎，这倒是很有意思啊，你要先谦卑自己。我们的上帝是无限的，是超过我们认识的。但是虽然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有限，我们对上帝还是无条件顺服他，这个叫做信赖。这种的信赖，全信、信心、信赖，能够使到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不怀疑；在面对艰难的时候，我们不绝负。所以你知道吗？讲到信赖，一个对上帝有信心的人，跟一个对上帝没有信心的人，他们对事物的反应也不同啊。谁能对谁来有信心？谁能对谁来没信心？假谁能对谁来有信心？面对这水源大爷，反应也得没水源啊！你看看一段话啊，没有信心的人，没信心的人，看困难。是什么啊？是也欢乐的大爷。但是一个有信心的人看困难是什么？是学习的机会。你看有没有不一样啊？再来，没有信心的人，没信心的人看闯祸是什么失败的经验。但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感谢上帝，讲什么闯祸是我成长的体验。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再来，没有信心的人，他看，没有信心的人看失败是痛苦的回忆呀。可是有信心的人，他看失败是什么？是成功的基石。失败是成功之母嘛。再来，没有信心的人，他看痛苦是无比的咒诅，但是有信心的人，他看痛苦是什么？是上帝化转的祝福，又不一样了。再来，没有信心的人看压力，我们都说压力哦，压力是一个什么重担啊？但是无信心的人看压力是什么？压力使到我更加 dynamic。 哎，我跟你讲啊。1985年到94年，我在方一堂做了10年牧师。大家都等我一问哈，我满座咧，默默的鼓掌。那人都很熟嘛，哈、啊，给他给他给妹，从他从妹都爱训练啊，啊，差不多三年多来熬，因为一个礼拜呢，差不多都一个礼拜了，我牧师来熬，那一个礼拜两百四十几人嘛。那1994年我就申请了，我就来到巴生班纳马兰。你知道我一到巴生班纳马兰呢、啊，我全身的细胞好像活起来哟，全身细胞好像活起来。我那时候在上一堂，我说我要做的都做了，那上一堂走来外，就是上一路，上一路就是上一路，上一路就是上一路。那个时候搞通那边，打开药，婆婆接药。啲食豬肉啲冇算啦，一吸咗兩啲嘢啦嚇，我一送過那鬼煙坐咧，我叫人鏡佢，沒有像現在。可是當我一到班丹馬蘭，什麼叫做班丹馬蘭？我的會友在班丹馬蘭，也在巴生，也在波克蘭， 所以我说班达马兰教会是一个没有疆界的教会。我问问你们过去做礼拜多少人，120人，然后我就定一个目标150人。还没有到复活节就150人，赶快改一改，200人，还没有到圣诞节就200人，5年500人做礼拜，结果还没有5年就500人了。虽然有那个压力，但是什么，那个变到细胞的火燎了。弟兄姐妹们，谁没有压力？有啊，但是你要把压力看作什么？看作是神给你一个能力的产生，要不然那个有一天就 depression 了，忧郁症，精神病。好，再来。没有信心的人看危机是绝望的尽头。如果你对上帝有信心，你看到危机是什么？是一个希望的突破，给你另外一个 breakthrough。 没有信心的人，再来，没有信心的人看打击，哎呀，不公平呀，怎么冒转的带有发生呢？但是一个相信上帝有信心的人，他看打击是什么？是平哥的说照，让我陶足喜悦。弟兄姐妹们，我讲了好多这些哈，抄来的。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神迹，在这个神迹当中，那个病重的儿子，那个少年人没有现身呐，对不对？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少年人是高 是高的还是矮的，是肥的还是瘦的，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点，他得到耶稣的医治，这一点跟我们一样啊，跟我们很相似的。我们跟这个少年人一样，我们都没有亲自见过耶稣，但是有一点我们一定肯定的，虽然我没有亲自见过耶稣，但是并不能够阻止耶稣听我的祷告啊，耶稣他能够满足我的需求啊，所以就帮助我们。好，第二，信心的本质，耶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圣经里面讲到三次，如果我们读刚才圣经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他讲了三次，儿子活了，儿子活了，儿子活了。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讲呢？就是强调啊，是耶稣使到这个大官的儿子活了。耶稣的话蛮有力量，耶稣的话是生命之道，耶稣是生命之主啊！啊，这段圣经，所以这句话，儿子活了，儿子活了，儿子活了，讲这么一句，要让我们更加认识耶稣。但是，这段圣经也让我们看到一件什么？生活中的残酷事实。生活中的残酷事实，那个残酷事实是什么？生命中的缺口。台湾有一个人张忠谋，他写了一篇文章，很多人传阅，那个文章的题目就是什么？生命中的缺口。这个张忠谋作者他说什么？他说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是一个讲究包装的社会。讲究包装的意思是什么？外表就是看很漂亮，很鲜丽的啦。啊，举个例子，物质，哇，都特别重的吗？那个样子丢错过的阿大错嘞，个笨弱嘞。那现在的物质没阿大错了啊啊，那漂漂亮亮，我看到这个物质就说，里面的人一定怎么样又怎么样，对不对？还有吃的东西，哇，包得漂漂亮亮。你知道这个是什么饼吗？鸡面啊，苏打饼。我记得小孩子的时候，小我退居小学的读书，妈妈是给一角钱，那一角钱买什么呢？我常常就是买鸡面苏打饼。为什么呢？因为鸡面一角钱有10片啊。那个时候那个鸡面是用什么包呢？用报纸包一下，用报纸包一下，10片鸡面呢，哎，吃得饱饱，就是好像就是午餐早餐了。啊，今天的鸡面啊，还有没有用报纸包的？姑娘可卖鸡面，我不爱包吗？没有啊，那就包得重重的， 真正我贴了之后咧，伫咧讲咩弄弄人个呢？伊也是包那那三零水挨他取都毛啦，是不是啊？今天不知道给面什么东西糖啊，都是包的特别美。因为今天是讲究什么？讲究包装嘛，啊，讲究这个包装的啊，这个社会。还有，哎呀，这个人是谁？一下子忘记他名字。你看，很靓丽，你知道吗？我个糖我在地上怎么会卡线嘛？我都是讲，人家讲啊，我咩种咩种，我讲哪里的 original。是不是我们是 original 的、你看她这些很漂亮啊，看她眉毛是假的，我不晓得鼻子是不是假的嘞。我们是真的 original， 为了看镜中一切啊，前面有少的鬼图呢，对不对哈？行进少一圈姐是，那我们牧师跟你们拍，头发这样跑这样跑上来也不要紧 ，original 对不对？啊，连我们都是 original， 那是上帝造的自然美。这、就是人造美、啊、但是我主要还是说不是说你们化妆不好啊，尽量化妆了、啊、尽量化妆、啊、要涂口红就涂口红，要画眉毛就画眉毛。25年前我还看到一个烧眉毛，这都没问题。我主要就是说今天这个社会是一个讲究包装包尊重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就是因为讲究包装，当我们看到别人的物质，当我们看到别人光鲜华丽的外表的时候，我们就是觉得哎呦家，我们就对自己的欠缺耿耿于怀呀，对不对？你明白我要表达，我们就对自己的魔，哎呦我的魔罪，哎呦我的魔会。但是张忠谋他告诉我们，他经过几年的观察，他发现到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完整无缺的，每个人这个有一个每一个人一年发现都救了水源了，还的甚至一年水源了救了紧善了。这当时我们看到他们外表的时候，我们觉得哇好像很好样子啊、哦、他就做一些例子，张德摩就做一些例子了。他说你看一下，有的人夫妻恩爱就好挺鬼万来，但是呢切莫惊，那是生命的缺口啊。再来，有的人很甚漂亮，能干多才，爱情路上却是什么坎坷难行啊，这是不是生命的缺口？再来，我的一个表妹是马来西亚小姐嘞，不是要表妹了，是我表哥的女儿，应该是2008年马来西亚小姐，甚至还有驾飞机执照。可是跟我的表哥他们一谈，头摇摇，红颜薄命，到了今天我没找到一幕飞哦。你看是不是这么意思啊？马来西亚小姐还会驾飞机？我飞机来生，我搞给那个没找你母啊。那、哦、好像这个讲了生命的切口了。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些人家财万贯，但是呢，情务员干拢没好。无人呢，看起来真好命个啊，但是小人呢，我打个送。我讲这些主要就是什么？这是什么生命的切口？生命的切口啊，生命总是有切口的。古人这么说，老人这么说，人类的经历这么说，圣经的话也告诉我们呢、啊、的确生命是有切口的。你看古人怎么说，家家有本难念经，万事本难存。万事本难存，这是宋朝诗人陆游的话，意思就是说世界上的事不是十全十美的，你所想和你所要的不一定会得到啊，不一定会实现啊。还有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啊。还有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什么，人生在世必遇患难，所以这是生命的缺口。同样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个大臣他同样也是生命同样也是有缺口的啊。圣经里面说什么，一个大臣 你知道一个大城，有的圣经翻译本不是翻译一个大城，是翻译什么？是翻译一个王的城铺啊。意思就是说，这个大城很可能是希律王的官员，甚至他可能是 royal family 王室的人员，或者跟王室很接近的人呐、啊。但是什么事情发生在这个大城身上呢？圣经里面说，他的儿子在加百农病了。他的儿子前面。儿子前面有一个冠词啊，的，英文叫做的，那意思是什么？这个儿子对这个大官来讲是很特别的啊，也可能是这个大臣他唯一的一个儿子，或者是这个大臣他最最最最最最最最疼爱的一个儿子啊。但是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儿子却在20公里以外的家中生病，病重，徘徊在鬼门关前呐、啊。然后圣经里面记载什么？这个大臣，他听见耶稣，你看，他听见耶稣来到加利利的，他就来求耶稣下去医治他的儿子。这个求字啊，这个求救耶稣，这个求字是一个没有完成的那个动词啊，意思是什么？这个大臣呐、啊，他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五而六，一直求耶稣，耶稣啊救你啊，耶稣啊救你啊，耶稣啊救你啊，这是这边就被表达了。然后第十七，圣经又在说49节，又在重复，求你，哎，这个大臣他是个有尊贵地位的人，他是人所巴结的，他是人所看重的人。他的生命一样有缺口啊，那他的地位，他的权势，他的钱财，围到身边的人都帮不上他。他儿子要死了，他儿子快死了，他的心很焦虑啊，好像热窝上的蚂蚁啊。所以他跑来，他只能够对耶稣说，救你，救你，救你，一直讲啊。这个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大臣当他面对生命的缺口的时候，他去找耶稣，一找耶稣，他找对了啦，他找对神了，这是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每个人都有生命的缺口，圣经里面给我们这个大臣，当他面对生命缺口的时候，他去找耶稣，一拿着犀牛，哇，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首诗歌大家都会唱嘛，啊，当恩有此人救主，佛我罪孽当我有，啊，但权力难将往事来到耶稣桌前求，多少平安我们做事，多少痛苦仍往受，都是因为未将往事来到耶稣桌前求。这首歌的作者是 Joseph Scriven， 哎，另外一个 slide， Joseph Scriven 百年前的人物了，他是爱尔兰人，他要当兵，他要做军人，他进军官学校受训的时候，受训时间却因为身体健康不好就没有继续在受训，意思是说他要做军人，最后就军人做不成。1942年，他23岁的时候，他要结婚，可是在他结婚的前一天，他的未婚妻在一场大雨过后走过一道桥的时候掉下河里面淹死了，哇，他很痛苦。那么耶稣安慰了他，然后到他 25岁的时候，他是爱尔兰了，他就去加拿大教书。那么几年过后，他再一次谈恋爱。那么恋爱成熟了，要结婚了，就在筹备婚礼的时候，他的未婚妻忽然间生病死了。那么从那次之后，他就一个人一生，他将自己的生命，将自己的时间，将自己的所有完完全全给上帝使用，求上帝带领他。1955年，他30多岁的时候，他在很痛苦，本着他过去那种的经验，要结婚未婚妻淹死，要结婚忽然病死，那一种的痛苦，他写下了这首诗歌《何等恩有赐人救主》。有一次他生病躺在床上，他的朋友来看他，那么就在那个床边，他的床边看到这首歌那个草稿啊，他朋友看了之后，就问他这首诗歌何等恩有赐人救主是谁写的呢？你看他怎么回答，这首歌是主耶稣和我共同写的，这就告诉耶稣长外在在写来。 Joseph Scriven 史克文一许人拿下许多许高，他一生只写一首圣诗，就是刚才牧师唱的，但是这首圣诗却是百多年来基督徒的最爱呀，对不对？我们礼拜堂唱学校的那些同乐队古籍队也常常拉着，对噔噔啦啦啦啦啦，你去参加那个百事啊，那些人三五个人他们也不懂得什么，但是他们也常常会弹哒啦啦啦啦啦啦，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他们就做我的 pianist 啊，我在上次礼拜我唱这首诗歌就来讲圣经道理了。你看百多年来我们爱基督徒的最爱，甚至一些非基督徒他们都也很喜欢这首诗歌。我要讲的是，弟兄姐妹们，另外 slide， 请问我们当中哪一个人生命没有缺口？那你点安我对呀，生命没有缺口。你觉得你的生命没有缺口，你就举手。没有，每个人都有啊，生命总有缺口啊。但是当这个大臣他面对生命缺口的时候，他找耶稣，找对了。那今天我们有没有啊？我们面对生命缺口的时候，我们在那边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还是好像 Craven 他所写的歌，另外一个 slide， 多少平安我们做事，多少痛苦愿忘受， All because we do not carry everything to God in prayer。 来，我们有无奈，我们有缺口，生命谁没有？大家都有。但是要记得，这个大臣给我们看到，找耶稣，老耶稣 Scriven 百多年前也是这么样，结果他做了一首诗歌，百多年来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包括牧师在里面。好，下个礼拜继续跟大家来谈，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好，我们大家站起来讲唱，可以快一点，太慢了。信靠耶稣何等甜美，信靠主应有奇迹，主的意虽无一可依，我真实就变主意。耶稣耶稣我信靠你，我仍然前见证你。耶稣耶稣 宝贵耶稣，我把身心交托你，信靠耶稣真真甜美，靠主把血除罪迹，但全心心将罪脱离，无心情皆变得意。Jesus, Jesus, how I profit, how I profit all and all. Jesus, Jesus, praise Jesus, all for grace, through trust him all. 信靠耶稣真是甜美，最大的脱相安息，恩中生活洋洋无虑，平安喜乐在心里。耶稣耶稣，我信靠你，我愿人前见证你。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我把身心交托你，我心欢喜学习靠你，亲爱耶稣我伴侣，扶助于我亲密，观众同心之默契。耶稣耶稣，我信靠你，我愿人前见证你。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我把身心交托你。耶稣耶稣，我信靠你，我愿人前见证你。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我把身心交托你。阿门，弟兄姐妹们，请坐。